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。 等等，金什么尊？ 金世尊，世界的世，尊贵的尊。中秋礼金世尊，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，更高端的中秋谢礼。52886111，52886111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。戏弥勒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在这个时段为您播出京剧三堂会审片段。三堂会审取自全部玉堂春，单演会审一折也可称玉堂春。故事说的是苏三被屈含冤，被押解至太原复审。八府巡案正是苏三的旧情人王金龙。王金龙因查得案卷，见有苏三谋死亲夫一案，协同藩聂二司潘必正、刘秉义共同审理。这也就是三堂会审，在公堂之上苏三供述前情。今天您将听到的录音是中国戏曲学院的演出专场，2017年4月录制，主演是中国戏曲学院的优秀青年教师李艳艳。四大名旦所创造的梅上成荀四大流派都演这出三堂会审，而荀派唱法别有风味。这次演出李艳艳是按照荀慧生先生的唱法整理上演的，是非常少见也很是难得。剧中李艳艳扮演苏三，张威扮演王金龙，张凯扮演刘秉义，倪伯扮演潘必正，司古、董欣、京胡、宋显慧。 啊，凡夫将壮志的亲友一族来，我二人也好开脱于你。 是啊，若不然你来看，王大人的旧病又要发作了。 哎，二位大人有病，那 难将来。 you 人。 官府大所在上面，何人也 是枉然呐、啊。 俺身不得了， 怎么身不得了？ 身来身去，连王大人也身在其内了啊！ 以大人之见， 你我暂退，看他是怎样的落案。 就你大人， 司礼等告我退， 二位请便。 的风儿就飞了，那些彩花花的猛日今朝见我那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以上您听到的是李艳艳、张薇、张凯、倪伯主演的京剧《三堂会审》片段，展现了荀派这出戏的唱腔风貌。